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擦干泪水，胡列娜静静地走下山坡，收拾起自己的情绪，她的脸色渐渐变得平静下来。她知道，她没有感情用事的权利。从小父母双亡，是武魂殿抚养她和她哥哥长大。老师在自己身上付出了多少，胡列娜很清楚，所以在她举行成年礼的那一天，就已经发誓要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武魂殿。她不敢再多想，也只有让自己不去回忆与她走过地狱路的那短暂时间，胡列娜的心才能平静下来。 武魂殿培养了我和哥哥，让我们拥有了现在的一切，但是这份恩情就是这一生也还不清的。感情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是奢侈的，更何况那个男人还是来自于昊天宗。 丫头， 两年了，终于不用在杀戮中求生。 鬼长老，局长老。 胡列娜抬头看去，两个人正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她。看到这两个人，胡列娜的心情不自觉地又激动起来。这两个人正是鬼斗罗鬼魅、局斗罗月关，教皇比比东派遣两大封号斗罗在这里等待胡列娜。 哼，恭喜你了丫头，你能走出来就是最大的成功。回到教皇殿，我们为你庆贺。 我们走吧，教皇陛下一直在等你。这两年他曾经来过三次，每次离开时眼中都充满了失望和担忧。我想他见到你回来一定会很高兴。 胡列娜眼睛一热，想起老师对自己的种种，心中对唐三的情感终于被压了下去，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跟随两位封号斗罗朝武魂殿而去。他根本不知道，在他与唐三离去之后，整个杀戮之都都已经渲染上了一层恐怖的血色。十天后，天斗城。尽管已经过去了十天时间，但唐三还是没有从杀戮之都的氛围中恢复过来。两年警惕的生活令他养成了怀疑一切的习惯，尽管那积蓄庞大的杀气已经内蕴于昊天锤之中，化为杀神领域，但他整个人还是经常会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。唐三自己也知道这样不好，但两年来形成的习惯又岂是那么容易恢复过来的？再次来到天斗城，他在杀戮之都变得冰冷的心才略微恢复了几分。 幸好我现在的外形变化那么大，就算在天斗城遇到熟人，恐怕也没人能认得出来。不过父亲为什么会带我来这里呢？ 唐昊带着唐三向城内走去，父子二人的组合显得有些奇怪。尽管唐三也是身穿布衣，但气质外貌改变后的他还是很容易被人注意。英俊的外表，略显苍白的面容，内蕴而高贵的气质，还有身上无形中会散发出的冰冷煞气，都会令人注意几分。而唐昊则依旧是那副落魄的样子。对于自己的外貌，他始终没有修饰，如果仔细观察，就能发现他那双昏黄眼眸中的死寂。早在唐三母亲去世的时候，唐昊的心其实就已经死了。一直走到天斗城中心最繁华的区域，唐昊在一栋高大的建筑前停下脚步。唐三下意识地跟随父亲的目光朝面前的建筑看去，这是一座高达五层的小楼，哪怕是在天斗城中也算得上是很高的建筑了。这座楼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清雅，整体建筑风格略显古朴，匾额上只有简单的两个字，月轩。来往进入其中的行人并不多，但能够看得出进出这里的人都是衣着华贵或是气质极佳之辈，男女皆有。 怎么好长时间没见 里面。 李公子，来里面请。 最近家里有点 客气， 走，咱们进去吧。 爸，这是什么地方？ 这就是给你洗尽铅华的地方，走吧，进去。 说着，唐昊率先朝月轩走去，两人刚走到门前就被拦了下来，两名身穿青衣的青年挡在他们面前。两名青年看上去颇为英俊，一身整洁，各自抬起一只手拦住了二人的去路。 对不起，二位请留步，月轩不接待衣衫不整之人， 闪开。 两股无形杀气瞬间吐露，那两名青年宛如触电一般跌退，再看唐三时就像是看怪物似的相顾骇然。唐昊看了儿子一眼，没多说什么，大步向里面走去。唐三跟随在父亲身后一同走入了这座月轩。先前跌退的两名青年只是感受着唐三身上散发的冷意，就再也没有上前阻拦的勇气了。直到唐三的背影消失在视线中，他们才长出口气，身上的衣襟已经被汗水浸湿了。其中一人慌忙朝着月轩后面跑去。走入月轩一层，扑面而来一股清香，那是用上好的黄杨木雕刻而成的影壁散发出的淡淡木香，还有影壁前两株高达3米的一种兰花的幽香。一步跨入月轩，似乎能够隔绝外界的繁杂。绕过影壁是宽阔的厅堂，地面上铺着边长1米的灰色方砖，周围全部是由各种昂贵木材制作而成的摆设。正面一张宽阔桌案，在桌案两旁各有一道考究的木质楼梯。桌案后，几名衣着朴素却相当秀气的少女正站在那里。看到唐昊父子，这些少女明显有些惊讶，显然是不知道为什么衣着像唐昊这样的人能够进来。唐昊缓步上前，走到桌案前，看向为首一名身材高挑的少女， 告诉月华，故人来访。 嗯，您是？ 你就对月华说，圆月残缺时，依稀故人来，他就知道我是谁了。 请您稍等。 说完，他快速地顺着旁边的楼梯上了楼。时间不长，略显嘈杂的脚步声从楼上传来。听到声音，唐昊不禁眉头微皱。一共4个人从楼上走了下来，其中一个正是之前在门口的两名青年之一，另外3人中一名是身穿紫色长衫的中年人，另外2名身材瘦长，穿着蓝衣，看上去年纪与那为首的紫衣人相差不多。紫衣中年人的目光落在唐昊身上，很自然地流露出一丝嫌恶之色。再看看唐昊身边的唐三，走下楼来。之前高挑的少女在4人下楼后也跟了过来，指了指唐昊。 总管，就是他要找夫人。 月轩只接待雅客，请他们出去。 紫衣人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傲然，并没有完全下楼，而是站在楼梯上朝身后的两名蓝衣人说着。两名蓝衣中年人点了下头，快步下楼。他们下楼速度很快，很有节奏，每走出一步，他们身上散发的魂力都会增强几分，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。唐三很自然地上前一步，看着上面那个甚至不屑于看自己父子一眼的紫衣人。两名蓝衣人很快来到了唐昊父子面前。 请离开这里。 我要是不离开呢？ 还用我教你们吗？请他们离开。 不要杀人，不要毁坏这里。 这两名蓝衣人顿时动了起来，分别抬起手抓向唐昊父子。唐三也动了，他只是踏前一步，那两名蓝衣人就同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吸力从他身上传来，两人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将探出的手抓向唐三。唐三也抬起手搭上了他们的手，他现在的实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，从对方的魂力波动他就直接判断出这两名蓝衣人应该是40级以上的魂宗，以自己现在的实力面对这样的对手，又怎么会给对方机会呢？除了唐昊以外，没有人看清楚唐三做了什么，只觉得虚幻的白影闪过，两名蓝衣人同时暴退，他们伸出的手臂都已经软软地垂了下去。 伸一只爪子我就去掉你们一只，再伸一只就去掉另一只。我们是来见主人的，不是来见看门狗的。 看 看来杀戮之都对于唐三的影响还远远没有消除。 或许是因为动手的原因，强烈的杀气从他身上喷薄而出，冰冷、嗜血、邪恶，重重负面情绪几乎是一瞬间席卷了这月轩的一层。桌案后的几名女服务员相顾失色，身体在颤栗中后退。如果不是唐昊的话，之前那两名蓝衣人此时已经是死人了。看着儿子身上散发出的杀气，唐昊眉头大皱。唐昊知道的事情远比唐三想象的多。两年杀戮之都的历练，唐昊始终都在暗中观察着唐三，哪怕是杀戮之王也不知道这位杀神早已经悄然摸入了杀戮之都。唐昊甚至知道唐三最后是和胡列娜一同走出地狱路的。看到儿子最后选择将胡列娜带出地狱路，唐昊感到很是欣慰。一个强大的敌人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自己内心的堕落。尽管此时他知道唐三出现的情况很正常，但心中依旧有些担忧，更加确定了按照原计划对他进行培养的决心。紫衣中年人愣了一下，身形一闪，已经从楼梯上下来，双手分别按在两名下属的肩膀上，顿时脸色大变。 他们的手臂骨骼竟然寸寸断裂，显然是无法恢复了，就算能够治好，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用力。 好毒辣的手段。 哼，对于狗眼看人低之辈，我已经手下留情了。 紫衣人知道自己先前看走眼了，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居然这么强。淡淡的光晕波动，庞大的魂力骤然释放，六个魂环悄然浮现在紫衣人身上，赫然显示出了自己魂帝的身份。黄黄紫紫黑黑，六个魂环整齐的律动，他身上释放出的魂力令唐三感到有些熟悉。此人身上的六个魂环配比相当不错，看上去他才不过50岁左右，能拥有六环的实力已经相当强悍了。冷然一笑，唐三再次跨前一步，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。在所有人骇然的注视下，黄黄紫黑黑五个魂环悄然出现。唐三全身的气势毫不保留地释放开来，强大的杀气似乎令整座月轩都为之颤抖。 这不可能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